己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上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集美家居定慧桥商场8月11日至8月13日省钱聚会重磅来袭，现金20倍翻，众多家电大礼买就送。地址海淀区阜成路68号，咨询热线88127957。 959资讯快报。 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在市委七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建设经济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已成为全市人民的共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在深入实施好协同发展、创新驱动、产业振兴、环境支撑四大主体战略的同时，突出把握好一条主线，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一条主线就是全年的工作都要以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全市要以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要坚决拥戴维护核心，要营造浓厚舆论氛围，要全力推动工作落实。近日，涿州市召开美丽乡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对京石高铁沿线32个村庄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具体事项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出席会议。会议分阶段研究了省级高铁沿线2016年美丽乡村建设项目预付款拨款问题、工程审计问题、部分工程项目群众筹资问题，研究农投公司2016年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已发生的财务和项目审计问题，并对省级高铁沿线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图纸进行会审。近日，涿州市召开消防工作会，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全国火灾事故，并分析了全市火灾形势，并宣读了全市电气火灾和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方案。近日，保定市召开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暨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涿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副市长李庆龄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我是马玉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人人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市，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再往上背，忘掉你有多美，让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念头要挽回，吞下多少苦涩滋味你不会了解，不管爱你恨你都是那么绝对，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让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念头要挽回，我的世界既然面目已全非，什么爱恨喜悲都已无所谓， 虽得到终不可永久，抛开争斗还起依旧，不恋不挂谁最自由，潇潇洒洒地走，不问以后，命里一息间也许消逝，愿亦不可以任意主宰，谁人能战胜了什么招式，谁做到一生没有所求，无欲方可以活得潇洒，梦是在俗世上活得精彩，虽得到终不可永久，抛开争斗还起依旧，不恋不挂是最自由，潇潇洒洒地走，不问以后，明你一息间也许消逝，权力不可以任你主宰，谁人能战胜了什么

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这首歌来自王菲演唱的《传奇》，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哈。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李健，收录在李健的一张专辑当中。其实呢，这首歌在李健的专辑当中并不是特别的被大家所熟知，而是因为王菲在春晚上唱了这一首《传奇》，而把这首歌也再度唱火了哈。你是喜欢听王菲演唱的版本呢，还是李健演唱的版本呢？男生跟女生都可以说是别有一番韵味，是不是？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OK， 我们来听完这一首王菲演唱的《传奇》。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纯电动汽车尊享高额补贴25.98万元起售，持新能源指标，首次进店试驾赠送200元京东卡，详情请致电北方瑞腾6370-9355，地址丰台区大瓦窑张仪村路西一号。7月1日至8月31日，东风悦达起亚为您带来多重优惠，

在厨房之外，醒来的窗台等着月光洒下来，不要太伤怀，相信缘分依然在，让时钟它慢慢摇，滴滴答答等你来。看雨水漂流，看着落叶被带走，泪湿的枕头，枕单潮湿的温柔，等到下一个春秋，等到秋。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留声机。这首歌来自刘若英演唱的《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哈，你们喜欢刘若英吗？你们觉得刘若英是美女吗？可能很多人觉得她长得并不是很漂亮，但是刘若英这么多年来一直以这个很知性的形象，很淑女的形象，还有那种很平易近人的形象啊，是深得人心啊。反正我个人啊是特别喜欢刘若英，喜欢她的声音，喜欢她的形象。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如果说你想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刚才我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说是在8月1号北京南苑机场外，一名女孩突然晕倒窒息，来自西安的游客康女士及时对其进行抢救，并护送女孩进医院，最终女孩恢复了呼吸和心跳。康女士说自己做过十多年的医护工作，昏倒的女孩疑似是翻栏杆时摔倒了，或是翻栏杆卡住导致的昏倒。康女士呢也是对女孩进行了人工呼吸以及按压心脏进行抢救。其实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去帮助他人的这样的一些爱心人士。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帮助他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是不是？OK， 我们继续来听完这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只是因为想你才寂寞，当泪落下的时候，所有风景都沉默，

所属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装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撑，稚嫩的唇在说离分。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把小小的 这首歌来自容祖儿演唱的《小小》，是由方文山写词，周杰伦作曲的。而且呢，作词人方文山也表示，只要这种具备东方元素的歌词啊，创作总是写得特别的顺手。《小小》这首歌呢，略带愁绪的旋律，配上容祖儿的嗓音，反而不会显得太过悲伤，是一首耐听且带点可爱的歌曲啊。这首歌的歌名呢，由来是因为方文山的助理以前帮他申请过网络信箱时的 ID， 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很可爱，将来可能会发展成歌名，刚好周杰伦的旋律很适合这样的一个歌名啊，所以小小写的就是很顺也很快，因为有概念有想法了。所以啊，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打有准备的仗，是不是？好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是怎么去表白？我看不见。 去表白。伤害